世界不停转动，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

那扇窗，电光射过秋凉。孩子离开了秋千，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。影剧般迷人，沸沸扬扬，像极了枪声倒坐的包场。工作了一整天，只喝了一碗冷汤。嗯哦，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。嗯哦，爱让人心着高昂。想做刺身半汤，等体温下降。电视播吸烟对怀孕的影响，是谁在失落嚷嚷？像是道回墙，骂他也没有回响。呀呀呀呀呀呀，女友与假着心的恋情终于曝光。极了枪声倒坐的包场，工作了一整天，只喝了一碗冷